一次我执着面对任性的沉醉，我并不在乎这是错还是对，就算是神仙我不顾一切，就算是痴迷我也痴迷不悔。也许我应该放弃，应该睁开眼，我用我的心去看去感觉，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祥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型俱佳，喜迎八方宾客，煎炒烹炸煎料笑味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恒业金行携手朱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盛会五一，钻石婚庆周，千枚克拉钻只为嫁给你，一克拉钻戒起售29999元，克拉钻专享折扣，与您钟情相约。恒业金行，圆每个女人克拉梦。详情咨询400-800-5620。 哈弗授权新风云 4S 店入驻三河，全系哈弗车销售，专业稳车保养，快速理赔出单。三河市交警队东3公里102国道南侧，销售电话318-0012，服务电话318-0016。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要跟你分享一件事情呢，是减税方面的新的方案哈，这是特朗普又放大招了。这是即将迎来特朗普执政首个百日之际啊，特朗普美国总统26号是宣布说他要大幅削减个人和企业所得税税改方案的准则。哎呦，看到个人两个字我就兴奋哦。那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叫科恩，他就说呢，税改方案呢将个人所得税的税级从7档减到了3档，那并将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从39.6%降到了35%。另外呢，美国的财长也是说了，这个与此同时哈，税改方案将企业的所得税税率从35%下降到了15%。我的天哪，个人所得税没减多少，企业所得税可是减得不小，减一大半呢。并且呢，针对一些美国美企的海外利润，实行一次性征税。 当然这个人也是说了，这是美国国家历史上最大幅度的减税和最大规模的税收改革。那你知道吗？非常神奇，我也不知道，应该是这个夏天我脑子热坏了啊，你知道吗？我看到今天最新的这个特朗普税改的题目啊，大标题叫特朗普推最大减税方案，我看成了特朗普推最大减肥方案。回来啊，说到减税呢，其实我前两天还在跟一个在企业当老板的老板聊天哈，我说哎，那你们现在你看各国都在为企业减税哈，你们企业应该压力变小了吧？我听说我们今年啊，我们自己这边今年总体要为企业减税减3600亿呢。然后这老板朋友就看着我说雪雷，你不懂啦，虽然税减了，但是其他方面加重了呀，你看人工成本加重了，是不是社会福利更多了，是不是最低工资标准每年都在增加，社保基数也在变多，能源涨价呀，雪雷，我们企业老板生存很艰难的，雪雷你手头宽裕吗？ 够深刻了吗？来躺下吧，让我轻抚你安慰伤害我后的疲累。够尖锐了吗？看我的吧，用温柔保护勇敢给喘息的你笑脸。生命从来不觉得自己对谁该负责任，太多虚伪情节的表面，模糊陌生的影，请让我在你身边一起穿越这条街，请让我在你身边一起纪念。够痛快了吗？我知道，躲在你迷人之内，骄傲的自卑作祟。够鲜艳了吗？血染的花，被你刺满的双手，此刻此刻你眼泪。生命从来不觉得自己对谁该负责任，我们快乐别走的谎言就如此轻易将彼此化成碎片，太多虚伪情节的表面，模糊陌生的影，请让我在你身边一起穿越这条街，请让我在你身边一起纪念这一天。总有一天我们都死去，得到彼此的怀疑再没有意义， 我想你的手，想你。 起纪念这一切，这一切是我的心里的，这一切是不想被看出太容易被感动触及，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我常常为我们之间忽远忽近的关系担心或委屈，别人只一句话就刺痛心里每一根神经，你的孤单是做成大人人尽量却处处防御，你的温热那么缓慢，小心翼翼脆弱又安静，也许我们都已回到这次面对的幸福是真的来临，因为太珍惜所以才犹豫，忘了先把彼此抱紧，我不是流言不能猜测你，疯狂的游戏需要谁珍惜，别人怎么说我都不介意，我爱不爱你就见人心，从一层网顶或一个世纪，这一片呼吸也一滴分离，用尽了全力只为在一起，我爱不爱你 together for the next millennium. So check it. El Rock, girl, bring it on. Cause we, baby, rock it till the early morning. Keep it going, baby, on and on. That's right. Baby, bring it on. So check it. 自从他走以后，在我的心中留下不大不小伤口，在这个如今街头所有感受、oh, 我还着迷在你遇见我，有人说爱是种烈酒，会让人失去了左右、oh, 我却在爱恋中不同感受，我深深地觉得我想象中那么奇妙，爱情深刻不需要浓浓的眷恋，高过诱人的气息，多爱不释手，爱是擦不去的苦苦的美丽滋味、yeah, 藏在我心的久久。 Baby, baby, one more time, cause I said the view makes me lose my mind, I can't control my heart with your sexual style, make it wild, make it be on a natural high. 我也以为能够在心碎的时候转身大步大步前走，在这个位置时候坐在咖啡馆中，我柔情的心中虚构，有人说爱是种烈酒，会让人失去了左右，我深深觉得爱享受中那么奇妙，爱情深刻不需要浓浓的眷恋，包容诱人的气息，多爱不释手，爱是擦不去的苦苦的美丽滋味，藏在我心头久久，有些事已不想说，有些愁忘了唱过的人才懂，如果你深深爱过，付出过温柔，爱你的人上瘾了以后，思念我。 Check one, check two, check three. Baby, cause I'm telling the truth, it's getting crazy, getting crazy. The sound of you, girl, still amazing. Baby, face me, yes, I'm crazy. So baby, tell me, is it about to waste time? Cause I'm head over heels in the situation. 如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一瓜如意，福彩即开。四月十日起，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中5000元再送20000元加油卡，多中多得，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中国福利彩票。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间力量。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我乘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因为与你散散，我爱的radio。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有雪莱陪着你，比一比谁的工资最高。我这么多行业，哪个行业的高管工资高呢？ 这是2016年的时候1894家上市公司是公布了自己的财务年报哈。那这个数据当中是显示呢，金融行业还有地产行业的高管薪酬是最高的。比如说这个金融行业的高管一年的年薪哈可以达到2736万元，地产业的高管呢一年的年薪可以达到1118元。那倒数是什么啊，教育企业的高管薪酬是最低的，只有280万，只有你想只有金融企业高管的1/10。那同时呢也有些行业的高管他们的工资在上升，像酒店行业呀、餐饮行业高管的工资就在上升，而且上升的幅度特别大，达到了47.58%。但是像科学研究啊还有技术服务领域企业高管工资就在下降。当然北京的某个投资公司的总经理这个专家哈、啊、他是说了，他说这个金融和地产业的高管工资这么高的薪酬，较高的薪酬哈，也是反映了我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但你知道说到这个薪酬说到工资哈，我就在想说凭什么领导工资拿那么高，凭什么他什么具体的活我们活都我们干，钱他领，凭什么他领那么高的工资，凭什么，切，你知道这种高管和我们普通员工之间较高的薪酬差反映的不仅仅是我国发展的不平衡，还有我内心的不平衡。 我的小姑娘在遥远地方，微笑的模样谁都要喜欢，我遇见了她在陌生地方，幸好有她跟我陪伴，想永远简单给承诺不难，心里有答案，他有他的家，我有我的家，我就这样失去了他。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遇见另一个他，永远陪着他，他们看来是那么的好啊。我心爱的上海小姑娘她就要出嫁了，我该送什么花，她低头不说话泪汪汪，我也一样。上海小 扯鹤的消息，就是说我们八零后已经成为新锐中产的主力了。这是求职网站进行的一项调查哈，就说我们八零后已经是中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什么叫中产阶级？先解释一下哈，有最新的研究是说呢，如果你年薪在10万到50万之间，这个人群就是中产阶级，当然不管人民币膨胀到什么地步哈。那这个调查当中是说呢，相较于其他国家呢，我们国家的八零后的中产阶级显得年轻，因为我们八零后啊，是吧？30岁左右啊，是吧？那大多数的调查参与者，这些八零后哈，都是在互联网行业、金融行业、房地产等这行业取得了自己职业上的胜利。那还有很多的参与者都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的城市。那调查当中还显示，工资占中产阶级总收入的93%。那工资用来干什么呢？中产阶级八零后用来还贷啊、购物啊、子女教育啊，占到了中产阶级日常开销的前3名。那另外呢，95%的大部分的中产阶级调查参与者哈，都感到很焦虑，因为他们对未来不是太确定，比如说对通货膨胀啊、食品安全啊、房产限购啊都感到担忧。所以你看，我们八零后中产阶级失眠是因为什么呢？有钱但是他们限购，有钱但是钱贬值，有钱但是没安全，是吧？所以我作为一个八零后，如果说八零后都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都是10万到50万的年薪的话，我应该生错了年代。 我去过巴黎铁塔，吃过意大利披萨，不习惯双人沙发，就算偶尔不刷牙，一个人的家反正没差。没想到遇见了他，世界开始有变化，我只想和他一起整天待在家，光着脚丫当马铃薯沙发。怎么办怎么办，我就是爱他，怎么办我就是想他，无论喝茶还是刷牙，想着他怎么办，心已经容不下，除了他以外没有其他。 40套餐限时优惠，每月仅需138，畅享国内无限流量和1500分钟超长语音，更有超多靓号任你选，优惠截止到6月30日，三和联通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因为一零三三。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这里啊是雷人秀，有雪来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再来跟你扯的话题呢，就是塑料袋怎么办。你知道全球啊，每年我们真的塑料袋很污染环境，每年全球产生大概8000万吨这个塑料，据以稀。那这些东西呢，这些材料特别是塑料很难分解，它需要超过100年以上才能彻底分解。但是哦，现在科学家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毛毛虫可以生物降解塑料袋。那科学家是发现哈，这个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说，这种毛毛虫就是飞蛾的幼虫，可以在塑料袋上一个小时之内，就我们如果自然降解可能要100年，但是毛毛虫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在塑料袋上弄出一个洞来，就是把那个一个洞的塑料袋给那个面积给降解了。所以呢，目前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呢，也是希望赶紧能找出这些毛毛虫可以这种自然降解塑料袋背后的化学原因啊。然后找出这种原因之后呢，如果以后，弄清楚这整个毛毛虫降解塑料袋的化学过程之后，也可以找到一些方法来处理我们这个人类环境当中的那些塑料垃圾了。真的是太棒了哈！不过，毛毛虫说， 我哪有你们人类厉害呀，我也就是可以在塑料袋上弄一个小洞，你们人类可是在河北郊区弄了一个20万平方米的大洞呢。 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 也是污染哈。这是中国之声新闻纵横的报道，说是在河北廊坊，是有人民间的啊，用这个无人机就操控的那种，在天上飞飞飞飞，飞到河北的郊区，发现我的天哪，下面20万平方米的污染渗水的大坑，就在河北，这可能是百年就可以治好了。 你搭乘的班机一起飞，飞过了坏线到另一边，那里冬天下雪，你和谁一起过情人节？给你的心邮票没有贴，一封封贴在我抽屉里面。望着窗外的下雪夜，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像弦乐，它慢慢地慢慢缺，缺成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真感谢。你是否还会记得像弦乐，它慢慢地 在我抽屉里面，望着窗外的小雪夜，人在异乡的你恐怕已忽略。是否已经看见小轩辕，慢慢把你慢慢卷，写成爱情里的不完美，愿在心里变成感谢。你是否还会记得小轩辕，他慢慢地卷慢慢远，原来有情人不计深远，却成我最不安的想念。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上眼。如果你的眼角还有泪，也许他听见你的心愿。 淑女这位新听众想欢迎一下，说如果我红了，我就先蹭一点绯闻先哦，然后再消失。是这样，你看你都红了，你不需要蹭绯闻，绯闻来蹭你。但是你在消失之前最好把绯闻解释清楚了。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失去地心引力的中心，把我再次丢回空气，缺氧的大气层无力抗拒，冷却后会不会叫出新鲜烧味气，三口的咖啡味，试问过后再也无味，凌乱的惊喜游走在边缘。 看着这个像水晶球的鱼缸，把你的肚子去想想今天的希望，在这个时候花一个随心所欲的妆，觉得最需要懂得欣赏自己的眼光，不管什么时间，不管下雨还是失恋，哎哎，都看自己一眼，也许没有人在我身边，也要看那你一天。 Love yourself everywhere， 为自己多一点练习。 Love yourself everyday， 给自己多一份美丽，不要随便叹息， baby， 越是脆弱越要好好爱自己。 幸福的事情就是有家人的陪伴。从金融街海景空域出来，悠闲的漫步沙滩，尽情的享受海风的吹拂，海浪的拍打，近处飞鸟盘桓，远处帆影点点，海天一色。在有马尔代夫之称的惠州 4A 滨海旅游景区旭苗湾，我找到了值得一生去珍藏的人间胜境。以喜来登酒店为代表的国际五星级酒店群、会议中心、游艇俱乐部等高端配套， 成就金融街海世界滨海生活典范，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购房报销往返费用，五七惠州观光探房团报名电话：廊坊0316715530，715530。报名截止时间5月5号，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的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就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们都为你 有铁砂掌连环嘴隔空狮子吼，语不惊人死不休，一个字。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谁说能体会我的 伤心，连我自己都不能说明，对你无条件的回应。 I just need you It's all tonight 灵魂还想要更靠近，只为爱活着的人，谁会比我幸运？欺负自己，我不要清醒。 Oh, oh yeah I feel so 好，接下来是三和交警的温馨提示，我们的安全带是生命带，使用安全带呢，可以将交通事故的伤亡风险至少降低 40% 以上。那交警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在开车出门的时候要系好安全带，驾车带儿童出行的时候要为儿童选用适合他年龄和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避免怀抱儿童或者让儿童坐在副驾驶位置上。OK， 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我是雪雷，这里是雷人秀，接下来好音乐继续。 还记得去年夏天在安徽的机场，捧着一束鲜花青春的模样，在如今大厅里不停地忙，把我的初心消失在你身旁，你说这座城市有你编织的梦想，是出现只只有旧时的路上，我莫名期待地望着窗，让你驾着我们未知的去向。Santa Barbara, Santa Monica， 爱情的地图原来是怎么样？ Above the city, down the highway， 你就是我的天堂。Santa Barbara, Pasadena， 爱情的画面原来才是真正。Above the clouds, round the shadow， 你是也是方向。Santa Barbara, Pasadena， 爱情的画面仍然。 毛孔，等男的叮咛了咖啡之后， One little taste will have you open. Hey, now you want some, you want some. Too strong, no limits. It's artificial, so take your time with it. 一个 shake to your head, control your mind with it. Hey, now you want some, you want some. You know I'm the only one that gets you higher, gets you higher, babecoming back to get some more. Got you and your feelings all emotional. My love, my love. So good, so good, so good, so good. You know my love is so good, so good, so good, so good. You know my love is my love. Ain't running out. Got an endless supply that'll never be a drop. I put you to sleep, you never leave the house. I know you want some. You know I'm the only one that gets you higher, gets you higher, babe. You ain't gotta worry, cause you know I got it, know I got it, babe. You feel stuck on it, cause my love's so good, so I keep coming back to get some more. Got you and your feelings all emotional. My love, my love. So good, so good, so good. Girl, you look so good, got me coming back for seconds, what's good, got me clearing up my schedule, trying to link up. Girl, you know you about to get the thing beat up. When I pull up, you know that I can't find a dime real time. Keep some dope deep for you, put your body back to sleep. I feel like you know, thank you, me. You got me stuck on it, cause my love's so good. Keep coming back to get some more. I show you your feelings all emotion. My love, my love. So good, so good, so good, so good. You know my love is so good, so good, so good, so good. 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想和孩子学游泳，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初学班、亲子班、私教班火爆招生中。专业的教学，优雅的环境，先进的净化设备，包教包会，办卡更有精彩优惠。3129-222，3129-333。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恒业金行携手周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盛会无意，钻石婚庆周，千枚克拉钻只为嫁给你。一克拉钻戒仅售29999元，克拉钻专享折扣，与您真情相约。恒业金行，圆每个女人克拉梦。详情咨询400-800-5620。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威霆 V 级豪华商务座驾抢先预定中，售价29.9万至61.8万，智慧尊享惊喜礼包，利率低至2.99%。详询三河波士智达0316-3725-888。 Thank you.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秀， 欢迎你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路上聊的话题呢，是你如果可以上月球，你会想要做什么？到月亮上去哈，也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那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阿拉给你拉进去。再看两条听众群聊啊，孙良说好多广告啊，哎，我只想跟你说，没有广告哪来的工资？但广告多也不代表我工资高。另外他说，如果能上月球的话，我一定要在月球上打王者荣耀，打输了手机一扔，他就再也不会回来了。月亮上但愿有卖二手手机的啊。这个栩栩如生，这是一位新听众哈，首先欢迎一下。有人说了，如果我到月球上，我会对砍树的吴刚说，你演的达康书记我可爱看了。那个吴刚停下砍树的手说，啊，我演我片酬还没拿到哎。 的醉意让我们更亲密，给你所有最浪漫的消息，谁都不可以想要将你代替，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是什么道理看待也要勇气，对你的爱已经无法言语，只要一接近就会开始心悸，怕太早从我怀里离去。Linda Linda Linda Linda， 你不要不说话，你的承诺仿佛是种惩罚，怪我让你别有一点挣扎。Linda Linda Linda Linda， 你不要太害怕，有多爱你我还不会表达，能说的你都懂啊。我道理坦白也要勇气，对你的爱已经无法言语，只要一接近就会开始心悸，怕太早从我怀里离去。Linda Linda Linda Linda， 你不要不说话，承诺仿佛是种惩罚，怪我让你也有一点挣扎。Linda Linda Linda Linda， 你不要太害怕，有多爱你我还不会表达，没说的你都懂吗？说话，你的承 爱你的我吗？ 有多爱你我还不会表达， 能说的你都懂吗？ 是难题。恋爱百分百，其实在意你关心。跨越101，那是理想标题。我的眼神里不是透露的讯息，我的心 love。相信幸福就在附近，有一点暧昧，偷偷独自的开心，整个世界 love。 金航携手张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盛会五亿，钻石婚庆周，千枚克拉钻只为嫁给你，一克拉钻戒仅售29,999元，克拉钻专享折扣，与您真情相约，恒业金航，圆每个女人克拉梦，详情咨询400-800-5620。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生活与梦想舒适，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三三，我爱的人。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三姐说，如果能上月球，我一定自拍几张发朋友圈，真想有生之年能来一次登月之旅啊。三姐，只要你肯挣钱，有生之年你肯定可以的。 夸张寂寞慌张，把烟火心的围墙真狂，就露出心思密密麻麻，说谎想找人说话，不在乎笑话废话或撒谎，只要别自己一个打架。是我沮丧的失望，这毛病不能让我被解放，酒精也不能让我健忘。喝吧，沉默的喝吧，朋友别怪我又讲又没讲，心里在轮回像哑巴。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像孤独站在大海游，不确定方向没错，又不愿掉头，到底谁劝我换个梦来做，倔强笑着有口不说。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在春眠之后泪会流，悲伤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常常只想望一眼握着手，就觉得胸口暖烘的。 都变得暖和。每天这个时候，心都特别寂寞，在这边吹风，泪会流哦。我想你在的时候，我们多快乐。想象之下，望一眼握着手，就觉得胸口暖和了。 子木说，吴刚会让孙连城区长砍树，正好孙区长喜欢看星星吗？同时今天和你一起聊的话题是，如果你能上月球，你想要做什么？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众群聊当中，跟着大家一起嗨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全拼 DJ 雪雷啊，来给你拉进去啊。 Thank you.

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他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同时今天聊的话题是，如果你到月球上，你会要做什么？到月亮上去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听众群聊。蜜蜂留言说，在月球上写你的名字。城管来了，罚款。杜大金留言说，我家宝贝说，要是月球就好了，月球上没有钢琴。那个大轩呢，替我转告一下你的孩子哈，你妈妈会搬一台过去的。 太太留言说，我要把嫦娥和兔兔接下来，然后把我老公送上去，他不属于地球，应该回到属于他的星球上去。老公说，你把兔兔接下去，你把嫦娥留下来呀。 安息着活在你心的人，海这边有一年初夏上城，云之上把流连托付了风，那是我的念念不忘，你会听到的回声。我了解有些伤口不去碰也疼，我期待你不抗拒其他的可能，我相信只有你令我永恒，才不会向天堂投奔，也不向地狱沉沦。还记得吗，我微笑着说过的话，还记得吗，你流着泪的回答，一言为定，用执着的爱在每次轮回的任何的别离，拆不散这缘分。你说的每个我都还带不着，你做了我来不及完成的梦，你带着我留下旧东西的余温，想哭的时候背对世界转身。还记得吗，我微笑着说过的话，伤人的伤人 伤心，何必想何必我何处是我家，爱也罢恨也罢算了吧，问你天涯望断了天涯，问得了天下是为他，挥别的种种回不去的种种，挥不了被骗的一往情深，恨一个人恨不得别人，害人的迷人的知情人，也挣扎也牵挂也不是办法，走也罢留也罢错了吗，天涯明天又天涯，狠狠一巴掌忘了吧， 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头号复选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恒业金行携手周大生、老凤祥、中国黄金盛会影业，钻石婚庆周，千枚克拉钻只为嫁给你，1克拉钻戒仅售29999元，克拉钻专享折扣，与您钟情相约。恒业金行，圆每个女人克拉梦。详情咨询：400-800-5620。 有一座城市，分享着生动发展红利。

说今天聊的话题是你如果去到月球到月亮上去了你会想要做什么。硕留言说，这也是个新听众，看一下硕留言说，你们去月亮上吧，去吧去吧去去吧，我要到地球上当村长。硕，你当村长啊，记得在家里放一张床、一面墙和一个冰箱哦。好，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我是雪雷，我们明天见喽 ，See you。 深蓝这照明怎么亮着，那不是彻夜灯后你为我点的烛火，我是你的邂逅，红了那一场梦，我心碎一圈不褪色像被大雨洗过，杯中景色最美，我忘了我是谁，心情就像月亮午睡，手里握着蝴蝶杯看飞，不醉不归，小天忘掉，我 听你 把那错，我变成了煎熬， 我听你把那错， 告诉我想你连你花岁月不了，记忆免掉我多情的打扰。因为你的美，爱匆匆一瞥不过两对，天大雪纷飞却再也找不回，大雪覆盖那些精髓，当时候这位拥有你唯一条件，我有罪，褐色的月结了霜的泪，我会记得这段岁月，小剑忘掉， 我替你把那错 拥抱变成了煎熬， 我替你把那错 告诉我想你连你花岁月不了， 我替你把那 错记忆原谅我多情的打扰， 我山水全部褪色，多情的打扰，请原谅的不是彻夜为我点的火， 在那花在那花在那花粉， 我的山水全部褪色，多情的打扰，请原谅的不是彻夜为我点的火，在那花在那花粉， 我是你犯的错， 错何多少钱 手中，享受那份难得的轻松，习惯了有你的陪伴，你总给我莫名的感动，我总不愿意醒，睡在柔软之城的梦，因为小错一颗星星挂在甜美走过的天空，你给我每一次都是新鲜，我对你的依恋越加明显，就在我梦里。 是新鲜，我对你的依恋一点明显。就在我们第一次亲吻的瞬间，我再也无法离开你身边。总喜欢把你捧在手中，享受那份难得的轻松。